通绿，就是里外颜色一样的这种水果，不，这种蔬菜。 嗯， 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朋友说，像那个冬瓜算绿的，其实冬瓜不算绿的， 嗯、 里边是茄。说茄子算绿的、 啊， 那北京吃北京茄子都削皮，那更白了。但是你像这个味青萝卜， 嗯、 它含胡萝卜素啊， 嗯、 含一些这种营养素，它就是里外颜色相同的， 嗯、 应该说。真的，一样成分也不差， 嗯， 吃的说口感也不差，都是适合这个冬天 这个季节的 这个季节的。 所以您看啊，进入到三九天呢，我们大家除了这个身体上面有些调整哈、啊，可能有的时候尽管今年、是个暖冬哈、啊，基本上目前来看还不是特别冷、 嗯， 尽管这样的天气，我们在饮食上做一些调整，也是希望大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过到这个三九天，是吧？ 啊、对对对对。 那、说到三九天，刚才先说了肉哈、啊，又说到了萝卜，好像在这个冬天当中还有很多的这个蔬菜哈、啊。 对，还有像白菜豆腐，这就不说了、 啊， 这冬天是我们必备的家常的。 对对对对。 看土豆。 土豆。 洋葱。 嗯。土豆在冬天怎么老想起来跟肉一块炒？像白菜，你比如说羊肉、白萝卜、土豆、牛肉，好像这都是固定搭配。 其实你这搭配是对的， 啊、 你这个充分体现了荤素搭配。 荤素搭配啊？ 为什么我们现在说营养不良的和营养过剩同在呢？ 嗯、 一些红肉它确实补铁能力比较强。 嗯， 那你。土豆我还听见过这样的、 嗯、 就特别过分说土豆跟牛肉不能一起吃 啊？ 为什么呀，说土豆跟牛肉消化的时间前后顺序有差别 啊， 不能同时，那你谁吃牛肉说不就点主食啊、 嗯、是， 其实土豆里的大部分成分除了维 C 啊、 嗯、 钾以外，它不也是碳水化合物吗？ 这个土豆已经升为第四大主食了，已经土豆开始升为主食了。 土豆在08年的时候、 嗯， 单独有一个叫土豆年，这 土豆 年可不是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有一个土豆年、 嗯、 第一个作为食物的年是小麦、 哦、 第二个就是土豆。所以说这个季节你存一点土豆，它还容易保质，就是保存时间比较长、 嗯、 只要别给它存出来那个大绿芽， 嗯， 它还是可以能搁一段时间的、嗯、 当然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啊，就尤其是有一些这个所谓的知识的一些朋友啊，因为现在健康意识强了之后呢，很多人 大家都有知识， 对对对、嗯、看看书啊，网上查查呀，土豆淀粉含量太高吧，这吃完了也会胖的，您听过类似这样的说法吗？ 听过，其实它淀粉含的多，我也原来听说，你看把它当粮食吧，它又算菜、 嗯、 把它当菜吧，它又是粮食，就粮食不粮食，菜不菜，其实这也是它的优势。你要是别的，比如大白菜吧、 嗯、 我们说冬天吃白菜特别好、 嗯、 但是它替换不了主食， 嗯， 但是吃土豆它可以替换点主食， 嗯， 那也换句话说，您在真的吃土豆烧牛肉的时候、 嗯、 还是应该有意的减点您那个米饭， 可以把它当一部分主食， 当一部分，这是、啊、这也是必须的， 这是必须的、啊、 对，因为它含的淀粉还是确实比别的那个蔬菜要高、 嗯、那说到这儿多说两句，您比如说像白薯红薯这个季节 一样、啊、 也算是主食的一部分， 对、 啊、 其实在困难的时候你还是比我们年轻 啊，对， 就是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么苦啊，就在再早困难的时候， 6162年， 把这个红薯、 啊， 为什么现在好多跟老人说您吃点红薯， 啊、老人 别跟我提红薯，哎、 对，不愿意吃了， 他那会儿就当粮食， 对， 他比那个起码比你单吃那会儿要是吃糠咽菜的，他、 嗯、 有点口感嘛， 嗯， 所以营养也是不错， 嗯， 你说土豆它，优势就是又占粮食的优势，又占蔬菜的优势。其实这个时候我又想起来一个东西、 嗯、 也是三九天家里吃特别好，就栗子、 啊、栗子， 栗子其实也算坚果里边的淀粉类的。 哎呦，北京的这个栗子尤其是糖炒栗子非常的有名、啊、 对呀、 啊，我们是把它当零食吃的， 当零食也对，栗子还不太好当主食 啊，是啊，就是属于比如说在地安门哈，很多知道那儿有一家糖炒栗子非常好吃，等公交车的时候就跟那儿排队买、 嗯， 包括很多的地方都会有这种大锅的糖炒栗子。您比如说，后来人说，你看这个糖分高啊，也不好消化，就别吃太多，而且容易烧心，这些都是对他的一些指责。 其实这些指责的前提都是吃多了， 吃多了。 你要是自己能把控的好，他没这问题。你要是说，比如说不是特别感觉好消化，那就不一定非吃糖炒栗子。我们可以把栗子煮粥， 嗯， 完了用它做早焖栗子鸡。 嗯， 我觉着这个季节大枣栗子。和这个早焖栗子鸡这道菜也适合我们这个季节吃， 也适合三九天。 对呀、啊 嗯， 大枣它本身，嗯，